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32年，日军进攻苏炳文抗日救国军，苏炳文率部队英勇抵抗，日军大尉荒木克己阵亡。后来苏炳文等人撤到苏联境内，随后又辗转回国，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今天到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旅游，已经很难感到战火的痕迹。但1933年元旦刚过，中日两军就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大战。保留在日本军人相册当中炮毁的山海关城楼照片，显示着战斗的激烈。山海关之战是东北军面对面的和日军打的第一场硬仗。918没有抵抗，锦州打了个虎头蛇尾。国民政府提出的方略是静待国联解决问题，东北军的大部队进了关。但是这样屈辱的后退并没有换来和平。1933年1月2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守军合驻国部626团奋起抵抗。因日军蓄谋已久，东北军主力已没有出动支援，经过一天的战斗，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落入日军之手。但这次战斗中，东北军参战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在全国舆论的一片骂声中，终于为自己赢得了同情的声音。根据我国文献记载，此战经过如下。1月1日夜21时20分左右，日军山海关宪兵派遣分队营房和山海关火车站派出所相继传来爆炸声和枪响，同时有人向榆关南门外的中国军队哨位放枪，哨兵为避免冲突退入门内并紧闭城门。随后日军营房内传出整队集合的声响。驻守在榆关城中的中国军队为东北军系统的独立步兵第九旅旅部和第626团，独九旅旅长兼 林勇警备司令是何柱国。事发当时，何柱国正在北平向顶头上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汇报近期以来日军不断挑衅的情况。部队实际上是由参谋长郁建章、参谋处长何敬华来负责的。在枪声响起以后，驻军派出外事科主任秘书陈瑞明前往日方交涉。带回的消息是，日军宪兵队长称系中国士兵向日军开枪，并望城内居民避难，限50分钟内给予答复。郁建章等人明白日军是在蓄意挑衅，用电话通知各部，并布防保证榆关城的对外交通联系。日军留下的老照片重现了山海关之战的情景。1月2日凌晨1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76人全副武装蜂拥至榆关城南门，在望洋楼前列队。带队的军官声称遭到抗日义勇军袭击，怀疑袭击者已经进入榆关城，要求依照辛丑条约规定之治安权进关搜查，并且向中国守军提出南关归日军警戒等四点要求。1月2日上午10时50分，日军中尉儿玉立雄见谈判仍无结果，急不可耐，指挥部下架起长梯强行登城。城上中国士兵奉有不得先开火的命令，只好用石头向下砸。这时有日本士兵向城上投掷手榴弹，守军将手榴弹掷回，一下将儿玉中尉炸死，并炸伤士兵两人。日军架设在民房之上的机枪、迫击炮当即开火，城上守军也放枪还击，双方爆发武力冲突，后世将由此而开始的事件称为榆关事变或山海关事变。事变发生当天，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向张学良递交通牒，要求驻山海关的中国军队撤退。张学良回复称，中国方面绝无扩大事态之意图，但拒绝将军队撤走。中方当即回复日本方面决定停止谈判。何柱国在北平接到开火消息以后，派秘书陈洪一赶往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质问，得到的答案是不详知，随后便登上一辆临时调拨的火车返回防地。途中何柱国向626团发出抵抗的命令，并且向全军发布告示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彰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为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3日晨10时，铃木美通以第5联队担任正面，山海关守备队为左翼，第17联队为右翼，伪满国境警备队担任预备队，在铁甲列车和火炮支援下，向山海关南门到六角塘一线发起了总攻。中国守军主力为第626团，共有官兵2257人，机枪12挺，平射炮4门，迫击炮6门。受辛丑条约限制，山海关没有修建永久工事，只能依靠13尺高的城墙进行防御。1月3日午前10时，日军飞机、战舰、火炮同时开火攻击榆关南面城墙，引发大火。日军步兵随之向南门附近和东南城角被轰塌的城角缺口处发起冲锋，守军沉着应战，以手榴弹与日军近战将其击退。正午时分，日军进行炮火准备以后再度冲锋，守军第二连自连长刘于臣以下大半阵亡，日军50余人沿废墟斜坡攀援而上，占据制高点魁星楼。午后1时，团副孙良玉指挥第一营一连 自西门反攻南门，第三营十连自东门反攻东南城角，将南门和魁星楼克复。与此同时，南门被烧夷弹破坏，守备此处的第三连连长关景全重炮阵亡。午后二时，日军增加兵力，在战车掩护下突击南门，第四连连长王洪元战死于南关，阵地被日军占领。面对冲入的日军，一营营长安德新高呼着： 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绝不能过去，日本人要过去，只能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 他率领身边仅有的两个班预备队反击，激战当中，安德新营长头部、腹部两处中弹，当场阵亡。安德新是回民，父亲清真寺中的回民念及情谊，冒险将他的中骸收敛，战后护送出城，交给毒酒旅，在北平公祭以后运回原籍河北清苑安葬。日方战史记载了山海关守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记录在安营长发动的最后反击中，日军阵亡了一名中队长，这名中队长和挑衅中被击毙的洛河慎九郎大尉是日军在山海关之战中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军官。石世安团长见阵地全线动摇，通讯线路遭轰炸全告中断，士兵伤亡惨重，无法再战，于是下令全团由西水门撤退。日军自南面追来，掩护撤退的第五连连长谢振藩战死在西门南面阵地上。1933年1月3日下午3时15分，天下第一关落入日本人之手。山海关之战让东北军上下彻底明白，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退入关内，仍难免遭到敌军的追杀，敌军贪得无厌，卫冕亡国只有抵抗一条路好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本军歌《北大营》当中，有这样的一段，翻译过来应该是：敌人是12000人以上的东北军精锐，和以勇猛著称的王以哲。进攻的岛本大队仅仅有600名官兵，忠勇无比地冲上前。在原东北军出身的抗日将领当中，最能打的，大约要算日军84讨伐都打不垮的马占山；最文武双全的，大约要算在木棱留下过去思碑的李杜；最能和日军周旋的，大约要算一口气抓上百俘虏的苏炳文；最能打开局面的，大约要算以团副之身收复了几乎整个东边道的唐聚武；最有远见的，大约要算义勇军之父黄显生。可是在918前，最让日军忌惮的却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七旅中将旅长王以哲。如果说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灵魂，在日本人眼里，王以哲就是东北军的拳头，他是张学良在军事上最为倚重的一员大将。而且王以哲一贯坚持抗日主张，被日本人直接称为反日派首脑，称他的房间里都挂着警惕日本的条幅。918事变以后，日本出版的东北军反日首领明信片上面共有3个人，正中的是张学良，属于东北军的象征，右侧的是活埋了日本间谍中村镇太郎大尉的关玉衡，代表反日的下级军官，而左侧就是王以哲。甚至在日本国内上演关于918的话剧，里面也有一个坚决反日的王以哲旅团长的角色。 扮演他的竟然是日本著名演员近藤英太郎。日本关于满洲事变的图书中也有大量这名东北军将领的照片，然而在北大营之战中，王以哲的表现却与期待相差甚多。事变发生时，王以哲以第七旅旅长身份率部戍守北大营，实际上是张学良留在沈阳的看家部队。而日军进攻时，王居然不在军中，三个团长也不在，以致战斗打响以后群龙无首。王以哲在和部队通电话中，电话就被切断了，直到第二天才混出沈阳，在郊外找到撤出的第七旅残部。此后王以哲很快便回到北平，也未参加在东北三省的抵抗战争。王以哲到底是猛将还是徒有虚名呢？王以哲原名王海山，别号顶方，黑龙江省宾县人，1896年生，是郭松龄死后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东北军少壮派将领。他1912年考入吉林省陆军小学，1920年秋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以后，因为是东北人，不愿在直军工作，于是请假返回奉天，投效于张作霖。经同学王瑞华引荐，在奉天陆军军事教导队工作。王以哲在教导队1、2、3期教学中成绩显著，博得上级信任和学兵的好感。课余之暇，著《步兵操典详解》，颇为当时各部队初级军官所喜读，几乎人手一册。王以哲乃初露头角。当时教导队队长由张学良兼任，于是从此重视起这名有一双三角眼但极有军人风范的青年军官。说起来，王以哲的真正起家却是在与张学良好友郭松龄的交战中。郭松龄反奉之战中，王以哲担任补充旅第三团上校团长，临战镇定，献计智取郭军，终于导致郭松龄败亡。此后在南口战役中，王率军力战冯玉祥，击败其部下大将张之江，为奉军攻入北京建下汗马功劳。因此王深受张学良的信任，成为其军事上的左右手。在担任第七旅旅长期间，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12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科目。旅训为：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训及司令长官懿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其中强邻之压迫正是指的日本。可见王以哲与一般东北军上层大员的醉生梦死很是不同。然而一纸不抵抗命令让一代名将饮恨北大营。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需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王以哲918当日不在营中，推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避免自己反日意味强烈的形象在敏感时刻惹出麻烦。此后王以哲将军一直是东北军中最积极于收复故土的将领之一，在西安事变前后积极协助张学良将军促成国共合作，但自己也由于被过激派官兵误解，于1937年2月2日被刺杀于西安，再也没能够打回东北去。虽然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自己却没能提兵北上与日寇一战，似乎将军的一生中有着极大的遗憾。 然而，当我们仔细看那段历史时，或许也能给王以哲将军找到一丝慰藉。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逼近长城，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史称长城抗战。在这次不甚为人所知的长城抗战中，王以哲将军曾经率部大战过日军。因为承德轻易失陷，日军直逼古北口的前沿阵地长山峪，王以哲率领67军107师及北大营的第七旅再次顽强阻击，从3月7日打到3月9日，顶住了日军川原16旅团和铃木第8旅团的联合进攻，为中国军队在长城县稳定战局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多少抵消了918之夜的遗憾。关于王以哲将军在长城抗战当中的抵抗，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杜聿明等曾有描述。日军则这样记述：进攻热河以来，在长山峪才遇到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正规的抵抗，并刊登了日军川原旅团长亲自在长山峪被阵亡日军士兵下阵地等照片，证实了长山峪之战东北军的确打出了一定水平，让一路骄横袭来的日军碰了钉子。纵观王以哲将军的一生，未能看到驱逐日寇的一天，未能把血留在抗日的战场上，或许是其最大的遗憾。但能够有一个长山峪，也许又是将军遗憾中的一点安慰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1931年的最后一天，东北军主力彻底撤出东三省。但是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在东北的大地上蓬勃发展了起来，这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什么战绩呢？黄显生又是谁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古史有学问。